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各位好，我是泽华。5个月来，每次出发，我们都是从北京走。北京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 哪里的北京？是北京，北京，还有那是北京。 今天出发前，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那是世界，世界就是他北京。哪里的北京？哪里是北京？北京，还有那是北京。哪里的世界？哪里是世界？世界又是他北京。夜里下班10点半，地铁慢慢，酒吧和咖啡馆沉醉着清醒，昼夜的灯火通明，大白世界，空中变幻似耀眼，眼到心生呆。 张小丽的新作《哪里是北京》。北京就是一个世界，世界也可以浓缩进北京。 夜里下班10点半，地铁慢慢，酒吧和咖啡馆沉醉着清醒，昼夜的灯火通明，打败世界，空中变幻似遥远，颠倒新生代，几百年中新世界曾经凋落，一百万年的历史， 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城市北京被摇滚音乐诠释过，北京被民谣音乐也描述过。从呐喊到冷静，百花缭乱的首都北京，历史、现代和未来好像同时作用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一次我们跟随着詹小丽的 Funky 的节拍一起去探索到了北京，这样的一个音乐仿佛感受到了北京的那种融合啊，北京那种包容，而且会让人的心情变得非常非常的愉悦。带上音乐去旅行，伴随着这样的节奏，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呜飞降落到土耳其。是的，近期我们都在去土耳其。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古希腊遗址，一起来探索一下古老的遗址传说。这个地方呢叫做以弗所。以弗所是地中海东部保存最好的一个古典城市，在公元前十世纪的时候呢是由雅典殖民者建立的。完好的遗址等你到了现场，不禁会让你感叹是体验和感受罗马时代生活的好地方。今天的土耳其之旅，我们又会遇见怎样的风景呢？再遇见土耳其，你的心智跟之前是否完全不同？苏打绿，再遇见。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匆匆打击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的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的离开你之后不断往前飞，转眼之间我的世界一步一步越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苏打绿用四张专辑完成了维瓦蒂计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再遇见》是2013年发行的很多人很喜欢的专辑《秋故事》这张当中唯一的一首是在维瓦蒂计划之后写的歌曲。因为呢，这首歌原本是要写给别人的，所以吴青峰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但是写完之后呢，就被制作人韦哲留下了。也因此乐队在录音的时候呢，苏打绿仿佛自己是一个演员在诠释别人的故事。再遇见，如果你来过以弗所的话，再遇见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别的故事？如果你没有来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第一次的参观一下。以弗所呢，位于土耳其的西部，距离爱琴海的西岸是比较近的。以弗所呢，也是地中海东部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市，是到土耳其必须要游的一个地方之一了。这里包含了不少的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有圣约翰教堂、以弗所大剧场，还有下面一个比较有意思，古罗马男厕。男厕就是男厕所啊，古罗马的男厕所有什么好看的呢？去过现场你才知道是有怎样的特别。还有塞尔苏斯图书馆、哈德良神庙以及图拉真之泉等。刚才我们听到了《再遇见》，很多故事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再遇见》是不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在想象当中希望能够重来，希望能够再遇见。在下面这首歌曲当中，给你四分钟的时间，重来你会怎样？ 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遗猜，就没有理由分开。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伤害就能 的时候好朋友受挫了，好朋友的心受伤了，好朋友迷茫了，不知所措了，然后呢我们会跟他说很多的话，去安慰他也好，或者去陪伴他也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而这些真心话又是非常非常难得和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于歌手而言，对于创作人而言，当他给别人写作品的时候呢，往往也是掏心掏肺的写出自己内心的很多的话，这个时候给别人来唱，然后若干年之后呢，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他忽然发现有那么几首歌曲是自己最为最为珍视的，于是拿回来重新自己演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重来》就是之前他蔡健雅写给黄小琥的歌曲，后来呢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蔡健雅重新拿回来自己带来了自己的版本。在他的版本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重来》运用的是非常简单的乐器，但是搭配的是蔡健雅谭雅纯粹直白的声线，去娓娓的道出对爱的假设。但是字词之间，换气之间，这样的往事好像在一幕一幕的展开，真的如果能够重来的话，结局是否又会真的改变呢？我们不得而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似乎也算是一个重来的意思， Back to You， 来自于 Selena Gomez 的作品。 Like a shark, thought that I could chase you with a cold evening. Let a couple years water down how I'm feeling about you. And every time we talk, every single word builds up to this moment. And I gotta convince myself I don't want it, even though I do.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No, I'd go back to you.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We never got it right. Playing and replaying old conversations. Overthinking every word and I hate it cause it's not meWhat's the point of hiding? Everybody knows we got unfinished business. And I'll regret it if I didn't say this isn't what it could be.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Go back to you.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Won't I? I'd go back to you. You know my thoughts are running loose. It's just a thing you make me do. And I could fight, but what's the use?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wanna hold you.I'd go back to you. I'll go back to you. I'll go back to you. I'll go back to you. I'll go back to you. I'll go back to you.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平谷区第29届鸭绩山传统文化庙会在国家4A 级景区鸭绩山举办，庙会将持续18天，期间将举办民俗鸭绩、非遗鸭绩、休闲鸭绩、养生鸭绩、美食鸭绩5大板块20多项特色活动。鸭绩山传统文化庙会是平谷区的一项大型传统文化活动，庙会始于明嘉靖时期，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也是华北地区4大庙会之一，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来关注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今天歌唱北京带着大家去采风，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以下是记者小月发来的现场报道。今天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组织部分词曲作家来到海淀区进行采风，词曲作家们一边走进高新科技，一边找寻文化创意新灵感。著名作曲家孟勇谈到了这次采风的感受。 歌唱北京的征歌，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北京广播电台组织我们来采风，我觉得看到了我们现代企业的发展，我们北京的巨大的变化。我觉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搞音乐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的音乐能够展示我们北京的风采、北京的风貌、北京的精神、北京在全国的引领的地位。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明明没有下雨，为什么有雨水从脸上滑落？哎，你为什么哭了呢？ 落落，晾在阳台上，用力想，是什么把罪恶写无下谎话，自然而然，先走笔留下风光，哦哦哦哦哦，恨比爱简单，那么你为什么哭了呢？苍穹白的人敬仰，灵血赤壁，让你说语言太浮夸，连自私也轻囊，成挣扎的人回荡，灵血心事，让你说伤害很体贴，总好过什么都不讲。答案，你为什么哭了？ Come on， yeah yeah。礼物拆了一半，赤裸裸晾在阳台上，用力想，是什么把罪恶写下谎话， 那先走比留下风光。哦耶耶耶耶，恨比爱简单。也情囊、哦哦、曾挣扎的人回荡淋血多心事，让你说伤害很体贴就好过什么都不讲。当然你为什么哭 这首你为什么哭了呢？是否是你曾经一段时间去 KTV 当中必点的一首歌曲？每一次演唱的时候你都会歇斯底里的，但是发现这首歌曲真的还挺难演唱的。陈奕迅的很多作品确实是这个样子的。2009年陈奕迅的《上五楼的快活》这张专辑如今听来依然是非常棒的一张。这张专辑呢，陈奕迅特地的邀请到了林伟哲担任到专辑制作人，更有大家熟悉的谭雅、蔡健雅、范晓萱、小安、苏打绿等人加盟到了创作团队当中去。因为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无论是在台湾地区还是在香港的录音室都是在五楼，而唱歌呢又是陈奕迅感到最快活的事情，所以那张专辑的名字就命名为《上五楼的快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你为什么哭了呢》就来自于范晓萱的作曲。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的前往土耳其。下面呢我们要去爱琴海的童话小镇好好的看一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阿拉恰特小镇。阿拉恰特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是它却有着童话一般的美丽。这个镇上都是保留了希腊式的白色的古老的石屋，是很梦幻的一个地方。镇子很小，也是典型的地中海的蓝白建筑。在这里旅行，无论你是两个人，很甜蜜的两个人，在这里可以发生一些甜蜜的故事。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可以睁大你的双眼，也许会邂逅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呢。比如说，看到前方有一对情侣，他们之间发生了小争执，男生似乎在表白，女生似乎不乐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梦幻的地方，男生可能也可以说出这句话，不爱我就拉倒。 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 戏等你下课之后，刚才我们听到的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大热单曲《不爱我就拉倒》。每一次他一发新歌的时候呢，都会引发一阵的热潮。这一次好像一边倒的都在批评这首《不爱我就拉倒》。很多人说呢，这个歌词写的怎么样。其实听歌就像周杰伦自己说的，不要有太多的计较。这样的旋律，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好，你不太喜欢的话就不爱我就拉倒。好吧，听完这首《不爱我就拉倒》，接下来我们继续去阿拉恰特的小镇转一转。阿拉恰特的小镇除了这个整体是非常梦幻的一个地方，当然这里还有它自己的海滩。在镇子以南，有长长的白沙滩和纯净如水晶般透明的海水。这个海滩呢是比较小的，但是风浪很大，可以说是专业冲浪者的一个天堂的地方。无论是在海里畅游，还是在沙滩上晒太阳，阿拉恰特海滩都是无比享受的事情。你也可以放着复古的音乐，跳着复古的舞蹈，很 disco 的享受海边的美好。 你最热爱的歌曲，其实他们都是在骗你，他们并不是为你唱，只是希望你开心。其实你对我的感情，就像你买的家用电器，就算 在这个时代，听着这样复古的 disco 依然觉得非常的时尚。听这样歌曲的时候真的是很想穿一下那个喇叭裤，很自信的烫着爆炸头，然后不禁的摇头去摇摆。张强，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在感情关系当中，如果对方说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但是没有办法呀，我就是喜欢你，我愿意让你欺骗，于是感情可能还会顺利的进行下去。也许就是因为她太美丽了。你的美丽，张琪。李琦。 有点傻傻的孩子气，有点甜，但是又不腻。我虽然开始写日记，每一页都少不了你。每个手写的小情绪，我都堆叠得很仔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关系，只要遇见你，我会突然没逻辑。 旋律，我想唱唱唱给你。我有些心情，我想告诉你，但是我有一点忘记，对不起，就当我是无人语。你拨开刘海的秀气，美得实在不讲道理，有点傻傻的孩子气，有点甜，但是也不腻。雪人开始写雨季，每一页都少不了你，每个手写的小心绪，我都背得很仔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关系，只要遇见你，我会突然没逻辑。我词不达意，这首小小的小旋律，我想唱给你。我有些心情，我想告诉你，但是我有一点忘记，对不起，你就当我词无伦语，陷入在暗恋的危险期。我想我就快要窒息，动不动我就会想着你，想你。你的美丽，我开始相信爱情。我想我该鼓起勇气，不说我怕来不及。我的心情，我写在我的旋律，轻轻哼着的每一句，是为了一句我爱你。 其实旋律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李琦的《你的美丽》，但是这首歌曲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听着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入心，然后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嘴角不禁的上扬起来了。李琦合作金曲制作人王志平带来的《你的美丽》。回顾一下吧，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土耳其感受了哪些的风景。首先我们今天去的第一站呢，是古老的遗址传说，来到了以夫所。还记得吗？这里是地中海东部保存的最好的古典城市，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圣约翰教堂、以夫所大剧场、古罗马南侧等等。接下来呢，我们画风一转，来到了爱琴海海边童话一样美丽的小镇阿拉恰特。在这个小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保留了希腊式的白色古老石屋，很梦幻的小镇一条街。当然同时我们也去海边好好的转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海边的风景。然后呢，不经意之间的时间就来到了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继续前往土耳其，还有很多美景等待着各位。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很经典很动人， Kiss Goodbye 王力宏。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